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费代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15岁上大学，不到30岁就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女博士黄静，在参加国庆观礼后，只因为教育部长的一句话，毅然回国创业，为中国教育事业做软件。如今，她已经成长为了中国教育服务行业的领航者。下面请听记者洪欣的报道。 1999年的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盛大的群众游行队伍走过来了， 从珠穆朗玛峰的山巅到南沙群岛的礁石， 从塔斯拉玛干的景象到南极长城干的湖底， 从西昌卫星基地的发射塔到奥运会的领奖台， 五星红旗带给中华儿女多少胜利的喜悦，多少自豪的泪水。 祖国， 面对着天安门广场上的花海人潮和响彻云霄的欢呼，在西观礼台上作为海外学子代表参加国庆观礼的黄静和20几位团员心潮澎湃。当天晚上，黄静就做出了一个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决定，归国创业。黄静，安博教育集团创始人，15岁上大学，1990年赴美国加州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抱着为中国教育做软件的理想，2000年黄静归国创业。黄总，当时归国创业的决定是一个一时冲动的决定呢，还是一个审慎思考以后的一个决定？当时为什么要回来呢？一定要回来吗？ 为什么回来创业了？这个其实是因为当时99年的时候，就是国家请了100名海外博士回国参加国庆观礼50年大庆，美国团呢，就是旧金山领馆组织了25个人，我是个25人团的团长，然后我们一起在观礼台上，真是激情满怀，觉得应该回来为国家做点事儿。就是我们当时呢，这个有25人坐在一块儿，在观礼台上来看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因为这个发展其实比我们当时都分别出国超过10年了。比我们10年以前那个还是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比起那些先进的这个还是有些差距的，所以我们是觉得，第一个，我们国家需要我们回来做点事儿；第二个，我们也应该回来为国家做点事儿。那么我们那25个人，每一个人都回来创业了。我们当时那种心情不是我个人的心情，是一个群体的心情。当时的这个教育部的2位部长请我们大家吃晚饭，当时去说谁回来为中国教育做软件，因为这个教育牵扯到中华民族很多代的事儿，而且因为所有的软件现在当时都是国外的，那教育应该是我们自己民族版权的，所以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因为我从小就在这个教师家庭长大，身边全部都是这个校园环境的，就本来就有教育情节，再加上我又是学计算机软件的，又有教育部长这样的激励，又经过了观礼台的这个激情满怀，就没有什么犹豫的，就说那我就说我回来为中国教育做软件。原来是没有想到要回来创业的，因为当时我是本来是是准备在这个硅谷创业的，因为我正好有一个突破性的算法，就是准备自己创业了，就还没有创业就参加了国庆观礼，就改变了我的创业的途径。就本来我是准备创业一个集成电路的软件公司，最后创业成一个教育公司。 说起来您可能不信，1990年 获得了赴美攻读博士资格的黄静，作为一个公派留学生，学成归国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他在美国后一周就决定要留下来。 我在 Berkeley 这个第一个星期之后呢，我其实就决定要留在美国了，因为差距太大了，就是不论你看到的信息实验设备和技术差距太大了，所以我其实在美国那个留下 Berkeley 到了一星期后，我就决定留在美国。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正是以半导体集成电路为核心的计算机产业狂飙突进的年代。黄静觉得，如果只是在伯克利拿下一个博士学位就走，而不是在硅谷摔打历练，那岂不就如同是入了宝山空手回？于是他向母校提出了留美申请。 当时我是因为是公派去的嘛，所以我当时给这个电子科大申请说，因为我有机会留在硅谷工作，可不可以？当时学校都很支持，因为你如果你不进入，你学这个不进入工业界，那你其实回来也是没有太大用。这是我的国内导教于觉邦于教授，他是电子科大第一批的留学人员，1980年到的 Berkeley， 82年还是83年回到电子科大。他很了解这个就是硅谷湾区的情况，很了解 Berkeley 情况，所以当时我跟他说我这个有这个机会留在这个硅谷半导体工作，他很支持。 幸亏黄静的母校电子科技大学是一个以大器大为做校训的大学，黄静的中方导师也是一位开明的导师，通过导师的努力，学校允许黄静留在了美国。 因为我是去学的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它是在整个那个硅谷也是最领先的，90年代整个都是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如果我们看历史的潮流，在过去20-30年的话，应该是90年到2000年左右，整个的科技的驱动呢是靠半导体产业的驱动，所以也就是90年代整个的硅谷完全是靠半导体产业技术化。我在 Berkeley 和硅谷工作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发展最快捷的这样一个半导体集成电路的行业里边。那我其实是这样，我是不到5年时间就实现了出国你需要的几个，一个是房子，一个是车，一个是绿卡，我应该在4-5年时间内就全实现了， 就是出国后的4-5年。 对，也就是我在95年的时候我就全部实现了这个。 留在美国的黄静1992年进入了一家位于硅谷的软件公司，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功底，他成为公司的创始工程师。5年的时间，他所在的公司从10几个人发展到1000多人，而黄静自己则令人羡慕地实现了财务自由，旅游度假、珠光红酒、高尔夫球是他的生活常态。在惬意的生活中，黄静总感到有一点不甘心，因为他当时不过是30出头，虽然享受生活是一种乐趣，但是总是觉得应该再做点什么。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教育部长在国庆之夜发出的邀请让他下定了决心，他要带着自己的事业回归。 我想要回家，现在就回家，不管经过多少春夏，浪迹了天涯，扬起了风沙，那里才是我的家。我牵挂再多的牵挂，不能抗拒，只好找慢的步伐，汗水的蒸发，不管多远都要回家。 回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现在看起来值得骄傲的决定，在当时却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因为黄静要游说投资人把原本投向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开发的投资转向投入教育服务产业。而同时他还要面临着从一个科研人员到一个企业家的跨越，所有的这些都没有让黄静停下前进的脚步，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安博教育集团。 2000年呢，当时本来准备这个投资做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公司的，说服了投资者说我们回来做更大更有意义的市场前景更大的教育，在中国取得了投资者的支持和同意，所以开始了在2000年开始了这个安博教育创业，这就是安博的开始，从硅谷到了北京，这本来就是一个跨越。第二，我从熟悉的集成电路软件专业到了教育，这就是第二个这个 专业领域的 专业领域跨越和环境的跨越，这两个跨越其实都是挺困难的。因为你比如说我要做集成电路软件的话，我可以很容易找到业界内熟悉的人员，我跳跃到教育不一定有熟悉的人员了，而且环境的不一样它也会造成这个难度。但不管怎么说也怎么困难吧，其实我在从2000年我自己一个人回来创业，到2010年我把公司带到纽交所去上市，从一个人涨到10000名员工，就10年的时间。 2000年正是互联网快速进入并且开始影响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刻，这也是一个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刻。在这个时候创业，而且是跨界的创业，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命运在给黄静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他打开了一扇窗。黄静的安博教育依靠在软件开发方面的专长，在互联网上为中国教育构建了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和其他的教育服务企业不同，安博教育提供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课件，而是一个服务引擎。黄静把它形象地称为教育的王府井。 那黄总说了，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教育的生态，包括线上的和线下的云服务的手段，大数据的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教育的创造者可以把他创造的成果很方便的卖出去，教育的个性化的需求者可以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这是安博教育贾雪鹏为我们描述的安博教育的运行图。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环境为安博教育迎来了勃勃的生机。公司从创始之初仅仅依靠教育软件开发年营收2到3千万元，经过5年的成长达到了20亿，而受益的学生更是多达几十万人。安博培养的人究竟怎么样？来听听安博教育的合作伙伴们的评价。 安博输送过来的众多学生，这些学生呢就是在各个部门中的表现呢都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像在综合素质方面呢，包括这个技能方面，各个部门的领导呢都非常的认可。另外的话，他们的稳定性和这个成才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举个例子，2011年推荐的学生，目前为止一直在我们公司大概有7年多的时间，已经成为我们关心公司的这个骨干员工，表现是非常优秀的。 安博教育集团这个多元化的培训服务啊，对于我们公司的这种人才体系建设帮助也是非常大。 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愿意跟安博这边继续合作的。 2017年，安博教育还收购了一所美国的大学，把教育的产业链延伸到了海外，为中国的专科学生获得海外本科生教育打开了一条通道。现在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中国教育服务行业的领航者。 我们收购了波士顿一所大学，叫波士顿海湾州立大学，这是中国公司第一个完整收购的区域认证的大学。到美国去要回到中国来，现在我们又回到美国去，这其实是螺旋上升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回去收购了一所美国大学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打通这个交流啊。我们现在有每年有700万大学毕业生，2万多万是本科院校的，400多万都是大专毕业生。那这400多万的大专毕业生，他如果要升档到本科的话，他的路是很窄的，很难很窄的。国内的这条路也是很窄的，每年是有指标限制的，国外那条路基本上是卡死的。因为我们的专科的体系跟美国的本科体系完全是不同世界里，所以专科毕业生到美国去等于是没有念过那3年专科，因为他得从零开始念起。所以我们是为什么收购这所大学，我们就因为没有美国大学愿意花时间精力去研究中国的大专教育体系，没有。那我们收购了这所大学，我们要求他们花时间去了解清楚专科院校的，把它打通。也就是说，我们他在大专3年学习，这个根据他的体系，有部分可能能认证了，没有认证的，我们在3年体系帮他把课程补上。也就是说，他3年大专毕业之后，我们可以换一半的学分，这样他到美国去再念2年就能拿本科学位。这我们叫中美贯通专本连读了。这个是没有人去真正关心这批人群的，也没有人做到，但是我们把它做到了。这创造性的做到。 18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8载，安博用户从海底 随着安博教育的壮大，黄静在教育服务之外又开辟了另外一条战线，面向海外归国创业者的家园侨创空间。在这里，安博首创了分级授权与组织结构运营逻辑结合起来的体系，智能化的系统应用是它最大的亮点。 所以侨创空间实际上是这样，因为我做了这个北京侨创会的会长以后呢，然后我觉得说我们如何能够打造一个平台能帮助更多的人成功，那么我通过我这个协会能帮助我们更多的会员他能成功，那其实我们这个协会就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了。所以当时国侨办呢，在全国一共有17个侨盟员，那17个侨盟员呢，当时我是跟这个咱们国侨办邱主任邱元平主任呢，我跟他提建议，就怎么样把这个侨盟员能做实做强了。因为很多侨盟员如果你只是挂了一个牌子，他其实落不了地，那怎么样呢把它做实做强呢？我跟他提出了叫5个支点做实做强侨盟员。那第一个支点呢，就是叫侨创咖啡红酒廊，它更多的是个交流的平台，叫人华人华侨之间，如果我们能有个很好交流的平台，更多的人就是叫共享共赢嘛。因为你比如说你现在很多这个华人华侨，如果他把这个平台都当成他自己的平台，那他就自然的人气啊各方面就会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打造一个华人华侨共同的交流平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有了交流，可能就有项目有创意，那我们通过一些侨创大会和侨创大赛把这些项目能筛选出来，这是第二个支点。第三个支点就是叫侨商科技创业基金，通过我们那些引导基金，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更多的华人华侨的闲置资金来应用于我们的新技术的，因为我们侨商会主要就是高新技术的，它不是传统产业的投资，那这样的话是双赢的，因为有些华人华侨的闲置资金它也需要一个专业的来评判好的项目，但是呢一些好的项目是要资金支持它才能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三个支点叫侨商科技创业。第四个支点呢就是我们叫的这个侨商学院，这侨商学院包括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因为我们这边还那国家办和北京政府一起联办叫海外院士专业工作站，大概有200-300的这个海外院士专家，那其实海外院士专家呢，如果他们把他们的大师课堂，比如说每一个院士专家他能有1个小时把他的毕生所学的精华通俗深入浅出的变成一堂课程，他其实很多人可以受益的啊。这就是从这个院士专家的大师课堂到我们的这个创业者的酸甜苦辣到基本的你创业的知识，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让这个新的创业者他会少走弯路，这就是侨商学院。那最后一个就介绍叫3维网格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因为实际上是我们来看这个海外留学人员回来创业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要熟悉一个新的环境，不管他是从这个国内出去在国外待多久，他回来都有个适应的过程，所以我们基本上给他提供了包括人力、行政、财务、法务，包括一些 APP 的开发和 H5 程序的开发，都把它变成标准配的服务。那他这个海外留学生回来创业，他只需要把他的核心的技术和想法能落地就行了。这个我们跟政府也配套，政府也提供一站式办公，这包括工商、税务各方面的都一站式办公，我们给他提供运营上的一站式服务，政府提供这个政府职能一站式服务。所以一会儿你们去我们的这个侨盟院来看，你可以看到楼下一楼我们有政府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我们楼上有我们自己的运营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那这样留学人员回来创业呢，他基本上就是可以少去很多初创企业的一些这个烦恼，他可以专注于在他所擅长的领域，这样会叫 time to market， 就是他可以更快的把他的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那这个是就是第一层平台，我们叫人啊，就通过公共的服务来给我们的留学人员创业者来提供这个。第二个平台叫地啊，就是物理空间的充分共享。目前我们现在在这个金融街长安中心6号楼的北京侨盟院，是提供了一个这个创新创业的20000平米的这样一个创新创业空间，但这个空间更多的是个样板间，所以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向外连接100多国家的海外侨领他们的创业空间和他们的办公区域，能让我们的每一个人叫一点登录全球都有他的办公空间，就是辐射出去的，因为现在是个共享嘛， 无外乎对这个对美国也好，德国也好，巴西也好，对这些侨领的办公空间，我们帮他按小时出租了嘛。但是对华人华侨来讲，他的驻脚一下就伸到这个100多国家对外了。对内呢，连接17个侨务院，也就是我们是希望能打造就是物理空间充分共享，单点登陆呢，你在全世界都有你的办公空间，你不需要长期的拥有一个办公室。那你需要的只是我需要我按需支付就完了。天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搭建一个大数据的云端的平台，这样让项目钱和人形成一个汇聚。那如果这个功夫片打造完毕的话，那么不管是我们的侨务院落地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给当地政府都能带去什么呢？第一个项目人和资金流，那这个侨务院就做事做强了。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一个技术，手机上它在我们这个侨务院墙上空间，这就是我们用3维这个可视化的，所以它是 digital 了，是院士专家工作站，这实景，然后你可以定，咖啡啊，我要咖啡，订着会议室，我要放几杯咖啡，放束花，都可以定。订完以后交钱以后，然后我把授权会收到你 的。黄静最喜欢向参观者展示的就是通过一部手机，随着指尖在屏幕上的跳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面，灯亮了，窗帘打开了，空调的温度调好了，斟茶倒水，送咖啡，订花订饭，甚至是法律咨询服务，签约仪式都可以通过远程遥控一键完成。黄静说，他打造的侨创空间就是要成为真正的实现互联互通，共享物理空间与服务资源，单点登录全球共享的国际创业平台。 侨创空间全智能办公，全方位沟通，全资源对接，全职能共享，体系开放，市场国际化，共享互通协同高效，以创新思维开放视野来进行运营和服务，强化软硬件与运营体系的高度融合，打破时空局限。这是一个创领未来者的筑梦空间，让您的梦想再次安家，生根开花。 不得不说，侨创空间是黄静的又一次跨界创业。现在的黄静就是一个空中飞人，他领导着10000人的团队，在不同的办公室里面处置着纷繁复杂的事情。他四处奔忙，7x24小时随时待命，再难的问题到了他手上也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安博的员工说，从来没有人见过苦着一张脸的黄总。和黄静共事10多年的贾雪鹏说， 其实黄总喜欢握紧拳头在上面一挥，给大家说加油，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从来没有看到过黄总产生沮丧的这样一个状态。 归来创业18年，黄静很少抱怨，在他的眼中，所有的坎坷都是他砥砺前行的动力，都是他成功的铺路石。 我是相信任何一个有情怀美好的事儿，他都会有好的回报，不管这个碰到多少风风雨雨，任何一个有情怀的事儿，都会有好的结果的。这是一个信念，这就 believing。出国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当时在我们那个时代，去美国留学名校名师那没有选择的，那是一定所有人都想去的。回来这是有选择了，就是我是回国还是我继续待在硅谷，这是一个在2000年我们做了一个选择。我是创业还是继续留在大公司待着，这也是个选择。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选择，那我们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就是回到北京来创业，这个其实是当时的这个选择。那到今天为止，经过了我们回来创业也18年嘛，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繁华落尽嘛，我觉得其实核心回归到核心本质的是我们到底能给这个国家能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价值的服务。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其实幸运的是在这个国家国力增强的过程之中啊，这个我们是参与了这个历史的，见证了这个历史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挺幸运的。90年代，90年到2000年初，是硅谷的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因为我刚才讲了半导体产业这个促进了这个发展，从2000年到现在，互联网技术它在促进这实验发展。那么我正好是经历了这两个地区，这两个快速发展过程。 两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激情， 这也是挺幸运的。 黄静他自认为是一个幸运儿，有幸